假若每天的清晨能随神起吻着你，这生将多么兴奋，那岁月多美。哦，可是这沧桑的人怎可有资格属你？你那么天真真挚，那么的美。惯了每夜不羁和买醉，惯了每夜笙歌逃避过往苦累，情共爱没信心再度来追。我怕只会累你，所以做戏狠狠的高声说不喜欢你。走开好吗，请你去吧，从来无留恋你。我怕只会负你，故需演戏舍不得，都必须要打发走你。可否不要把我再望，否则只可拥吻你。只愿有真心的人徒全心爱护你，与你一生把足日印在一起。哦，请让这沧桑的人安心去颠沛自弃，也许当千杯酒干了，记不起你。信心再度来追，我怕只会累你，所以做戏狠狠的高声说不喜欢你。走开好吗，请你去吧，从来无留恋你。我怕只会负你，故需演戏舍不得，都必须要打发走你。可否不要我再望，否则只可拥吻你。我怕只会负你，故需演戏，一边伤心一边去打发走你。可否不要把我再望，否则怎可舍弃？